世界转过多少季节，重复与你离合数次，一辈子难过到此，多与少从来不知，我没有底线，明明是我对你太在意，渡过春雨夏，始终不变，捉不到就如秋天，短短三数天，回头又见数百个日子，为你叫眼泪不止千次，这种爱未能肤浅，若要为你等十年也愿意。总很抱歉，难得抱歉，仍愿再见。当你咁难过渺小，当你想别人相依，我是你所欠。明明是我对你太在意，渡过春雨夏，始终不变。捉不到就如秋天，短短三数天，回头又见数百个日子，为你叫眼泪不止千次，这种爱未能肤浅，若要为你等十年也愿意。 没有 得一个人，从没介意，得不到半点。哦、明明是我对你太在意，渡过春雨夏，始终不变，捉不到就如秋天。 Thank you.